前世，征途滚滚乱世，万人为我写诗，而幸福却是此时静静把你提着 Hello Kitty 的字，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，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，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买一杯果汁，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，也要忙忙闹闹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最小的事，变成永恒故事，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，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买一杯果汁，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，也要纷纷扰扰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，世界纷纷 想过我就是爱。

见。

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。 真感情， 我曾经。

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.